过年期间呢，我有两个同学要结婚，我真的觉得我的同学挺厉害的，毕业那么久了，我手机号都换了三次了，结婚还是找到了我，可以说是非常感动了，真的是很念旧情，有没有？用心了，感动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？假期就要到了，外交部呢提醒出国的游客，在选择低成本航空公司出行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，全面了解所能享受服务的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，以免导致陷入不必要的法律纠纷。有的廉价航空公司呢是没有托运行李额的，行李额呢要另外加钱购买，也没有飞机餐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咯。 一盏黄昏旧旧的灯，时间在旁漫不可删，寂寞下手毫无分寸，不懂得轻重之间。

嗯，我的新年愿望就是陪我的小伙伴打王者荣耀打到退游。 哦哦， 我今年的新年愿望是我要当北京第一梦琪。 我的新年愿望呢，就是不挂科有对象，赚很多很多钱，家人身体健康，变瘦十斤，变高变白变美丽，祖国繁荣昌盛，世界和平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冬天我们有很多的烦恼，比如说静电，还有过膝长筒靴经常容易掉筒，大衣袋子呢总是会拖到地上，戴贝雷帽的话呢还担心它掉下来，戴眼镜一遇到热水就会起雾。不知道你是怎么破解这些小烦恼的，有没有什么让生活变得更精致的小妙招，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。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，拜拜。 闪亮整片天空，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。哦，身为一道彩虹，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笑容。够了，我爱你，不必人懂。 身为一道彩虹，尽全